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59集，还债。白糖有些无奈，总算是还没闯出多大的祸来，天尊还是搂着他不放。 不是饭堂，你冲进人家澡堂子还说人不穿衣服。 天尊愣了愣，抬头，旁边一个光膀子的大叔正听到，气急败坏站起来。 嘿，都说是澡堂了你。 不要脸啊，大老爷们儿，光天化日光着还一身赘肉。 展大人，你给评评理。 把衣服穿上。 大叔只好跑去穿衣服，天尊扁着嘴从白玉堂肩膀转移到展昭肩膀。 我饿死了。 没吃饭啊？ 尊尊。 小四子可算逮着空了，赶紧过来拽天尊的衣服。天尊一低头，伸手把他抱起来举得高高。 哎呀，小四子，几天没见又圆润了。 小四子原本笑眯眯的脸上立马又郁闷了，又圆润了。天尊抱着小四子，又看到小五了，对视良久。 哇，大猫！ 天尊一指小五，小五盯着天尊看了半晌，乖乖过来趴下，任摸。天尊搓揉着小五，小五大概是看出了这位比展昭和白玉堂更加不好惹，于是乖乖听话，趴地随便摸。白玉堂打量了一下蹲着的天尊，见他也似乎没瘦，当然更不可能胖，于是去拽他起来。 你中午饭吃了没？ 本来准备吃的， 该吃晚饭了。 展昭拉着天尊往酒楼走，天尊边走边小声问白玉堂。 玉堂啊，亳州府的人干嘛都对我指指点点的？ 白玉堂愣了愣，这时候他才留意到，不少人都对着天尊指指点点的。 看哪，雪妖啊！ 那怎么跟开封府的人在一块儿啊？ 白玉堂微微皱眉，看了看展昭。展昭也明白了，之前传的雪妖应该就是山里的路遥，他是白子，一头白发，于是众人听信传言，雪妖是面容年轻，但是一头银发。说实话，天尊的确挺诡异的，看着特别像个神仙或者妖怪。 什么雪妖？ 白玉堂边走边将事情的经过讲给他听。 哦，这么回事啊。 说话间又开始下雪了，天尊伸手接了两片雪花，动作特仙气。 到了北方就是舒坦呐。 这人铁定故意的。 果然，四周围不少围观的路人都窃窃私语。 这是妖怪，不像吧？像是神仙。 哎，就是啊，真漂亮啊。 白玉堂要拽天尊进饭馆，不过天尊不进去。 我要吃火锅。 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展昭一指亳州府的衙门。 那就回去吃啊。 然后衙门众人就看到了大踏步走进来的天尊，庞太师正在院子里，赶紧凑上来套近乎。 哟，天尊回来了，几天没见挂念呀。 包大人呐，几天不见你白了也圆润了。 庞太师嘴角抽了抽，后脚跟出来准备迎接天尊的包拯也嘴角抽了抽。公孙将小五背上的小四子抱起来，发现他扁着嘴，捏捏他嘴巴。 干嘛扁嘴啊？你不想天尊吗？ 小四子瞄了庞太师一眼，又瞄了自己一眼，嘟囔了一句。 都叫圆润啊。 众人围了个炉子煮火锅，赵普回来后又派人去烤些野味儿。天尊往火锅边一坐，手里抱着小四子，听公孙给他讲天母相关的乱七八糟的传说和神话故事。石小宝就在一旁坐着。天尊听公孙讲完，瞄了一眼石小宝，摸着下巴端详了起来。白玉堂又说了神偷徐叶阳和石小宝的关系。石小宝也挺紧张，咽了口唾沫。 乖乖，这可是武林至尊，哎，不知道能不能跟他学个一招半式。 留在开封挺好，学功夫嘛，那算了，资质低的小猴子。 众人同情地看石小宝，小宝撇嘴。白玉堂不愧是唯一的徒弟，明白天尊的口味。之后吃火锅的过程颇为有趣，众人就看到天尊拖着下巴坐在锅边，白玉堂拿着个碗涮一点给他塞进嘴里，怕他烫还吹一吹，跟一旁公孙喂小四子的样子一模一样的。 天尊与白五爷啊，真是师徒情深呢。 哪儿啊，他还债呢。 还债？ 他在我小时候为了我总共1000多次涮锅，于是我只还了200多次，还有800次要还。 这还要还债？ 那个天母的功夫我大概知道是哪个门派的了。 天尊边说边张嘴接了白玉堂塞过来的涮羊肉。 你不记得了？小时候见过的。 果然。 天尊说了白玉堂小时候见过这种功夫，众人一下就来了精神，认为一定有线索。 什么时候见过？ 忘记了。 在哪儿见的？什么人使用的？ 忘记了。 白玉堂扶额，展昭等人面面相觑，差点忘了天尊有瞬间遗忘症，更别说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不过包拯似乎不太明白。 天尊，你既然记得白少侠小时候见过，为什么不记得是什么呀？ 我只记得那天玉堂吃完中午饭在山边晒太阳，突然跑回来问什么功夫能让人和雪合二为一的。 说着天尊转了转眼睛望天又一想， 就记着这点了。 之后不记得了？为什么会突然断掉？ 之后小时候的玉堂就不在画面里了，都是些闲杂人等，记着干嘛？怪累的。 小时候的爸爸。 小四子在一旁听到了凑过来，天尊捏着小四子的脸蛋搓呀搓。 超可爱呀，就是脾气太坏。 白玉堂斜了他一眼，天尊指了指冻豆腐，白玉堂无奈又帮他烫豆腐。 那你想起来没有啊？ 展昭转头看白玉堂，盯着他的轮廓看，像是要看出来小时候是个什么模样。天尊突然凑过来。 白豆腐一样的。 展昭眨眨眼。天尊把小四子举到展昭眼前。 4岁半的时候比这个个子还小呢，眼睛一样的。好烫好烫。 天尊话没说完，嘴里被白玉堂塞进了涮好的冻豆腐。天尊烫得直吐舌头，小四子赶忙给他吹吹，白玉堂倒了杯茶给他，塞进天尊手里让他捧住，少插嘴。小四子接过白玉堂手里的碗和筷子，涮了一块羊肉，还小心地吹吹给天尊送到嘴里。体贴的赵普和公孙直犯酸水。小四子一直拿天尊当是他最舒服的一张床或者一个枕头。天尊看看小四子，一把搂住。 他小时候有你这么可爱就好了。死小孩小时候就会气人。 你小时候气他什么了？ 白玉堂无语，摆了摆手，示意展昭别问了。这事情要说起来可长，于是改谈正经事儿。 我记起来了，当时我看到山下边有人在打架，貌似是两个门派的争斗。一边穿的都是黑衣服，坎肩是兽皮的，另一边是一身白衣的几个人。 当时啊，白玉堂大概只有5岁左右，刚刚开始学功夫，看到白衣人的功夫非常奇怪，一会儿跃到半空，突然跟飘雪一晃，竟然融到了雪里，再从雪地里突然冒出来。 那究竟是什么功夫啊？ 师父，你真一点都不记得了？ 想不起来，不过听你说的应该是五龙教之一的雪龙功的功夫。 五龙教是什么门派？ 是辽国的门派，天山地处辽国境内，可以接触到很多辽人。雪龙功不是什么大门派，我接触的也不多。那次打架好像是抢什么东西，是不是啊？ 天尊嚼着小四子塞进他嘴里的鱼皮饺，想了想。 雪龙宫通常都是负责赚钱的。 赚钱？ 一个大的门派运作自然要银子。五龙教在辽国算是非常大的门派了，而且涉及到官商两界，因此银子不能少。但是却不能偷不能抢，所以只能靠些私底下见不得人的买卖。 什么买卖？原来辽国有这样的门派啊。幸好大宋江湖门派深入官府的情况倒是不多， 基本上靠卖忘忧散和寻宝来发财。 寻宝？寻什么宝啊？ 各种都有啊，有的可能只是一些名贵草药，有的可能是一些富人家的陪葬品。 哦，这样啊。 雪龙宫应该是地处极寒之地，反正大辽往北边一点啊，一年四季冰雪覆盖的地方都很多，大概是在哪个冰窟窿里藏着呢。 这帮人是在山里找宝贝？莫非山里有什么了不得的宝贝？要不然去山里找找。 情况不明，可能有点危险。宗良，你带人去探探，小心点。 是。 去城外的林子。 宗良回头，赵普点了点头，天尊摆了摆手， 不用去了，找不到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